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一卷，第十八集。绿岩在长城外等了很多天，他并不热心于去攻打那条砖石砌的城堡，只是时不时地派兵在那附近骚扰一阵。看着那些惊慌失措的人奔走呼叫，他有种奇特的快感，那是胜利者才能体会的。而事实上，他是在等那个叫陈泽明的汉人将军出现。匈奴右贤王其实是个非常无聊的差事，终年指挥手下的军队东征西战，一刻不得闲。掠夺，这个是战争的根本价值，而精于骑射、擅长野战、喜爱偷袭的匈奴军鲜有对手，于是这种在马背上杀戮的生活千篇一律，这导致绿岩对自己的人生使命难免有些厌烦感。打一场没有悬念的仗，在绿岩看来简直毫无意义。从内心深处来说，作为一个勇士，他渴望的只是对手，能与自己匹敌的对手。先前有个姓杨的汉人领军打败了他手下的得力大将耶和，这让他很是兴奋了一阵，于是接下来连云堡的守卫战中他便亲自上阵。那是一个总是带着微笑的青年人，阵前对话时也不失礼数，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绿岩对这人很有好感，他对有才华的人一向很有兴趣，但名为杨良的男子婉言谢绝了他劝降的好意。绿岩非常郁闷，自己不得不杀掉这样一个杰出的人。那并不算太难，杨良带来的兵很多，但太多的话，粮草供给便成了大问题。绿岩第一步便是去派人烧粮草。杨良预料到了这一点，将他的攻击阻了回来。绿岩知道那确实是个聪明的年轻人，这样才有意思。杨良将他堵在连云堡内，连云堡后面是一望无际的冰川，冰川之后是朴吕国以及西域诸国。其实从地理上讲，匈奴与朴吕国也算相邻，但他们中间隔着万丈高崖，别说人了，鸟也飞不过去。杨良的打算是把他困死，拖到他粮尽援绝，在兵不血刃拿下连云堡。应该说这算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杨良所不知道的是，匈奴与朴吕国有一条横架在悬崖上的秘密通道，那是一条绳桥，位置非常隐秘。就因为有了它，本来隔着万丈深渊完全无法通信的两个国家已经被打通了。虽然它只是座小桥，能同时容纳的人也不多，但已经足够了。朴吕国主派人从桥上送信给匈奴，单于立刻派出了第二批军队。接下来的事情顺理成章，杨良的大军被前后夹击，而身后这一挡同时也断了他的粮路。几天后，杨良不得不率军发起突围战，这样一来他再厉害也只能做了刀剑下的冤魂。绿岩站在连云堡的城墙上，注视着杨良被那支箭当胸射穿，然后落到马下，他忍不住重重地叹息了一声。杨良倒下去的那一刻，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纵然跌倒，他的身体依然轻盈如同鸟类，一点也不像是死亡即将来临的样子。那真是个美好的生命，失去将领的敌军如无头苍蝇一样混乱，绿岩很快结束了战斗。事后，绿岩派人找到了杨良的尸首，他亲自去看了看。杨良闭着眼，脸上很干净，要不是胸口血肉模糊的伤口，他几乎要以为这个人只是睡着了。他派人把尸体送至汉人营中，那里只剩下了少量重伤兵士，想来是走不动，不得不被留了下来。而在看到青年将军的时候，那些人全都呆住了。绿岩仁慈地撤开了军队，他并不想赶尽杀绝，那不是他行事的风格。剩下的人几日后便灰溜溜撤走了，这都在绿岩意料之中。而在他意料之外的是，自己班师回匈奴不久后，连云堡被破的消息也迅速到达了， 他几乎不能相信，连云堡的兵力是自己亲自部署的，虽不能算是坚不可摧，但就是再来一个杨梁，也未必能在短时间内破掉。绿岩带人赶到那绳桥旁，试图保住将来反击的最后独板，却懊恼地看到那长长的绳索孤独地垂落在万仞山崖上，他们被人从对岸生生砍断了，而之前为了修这桥，匈奴花费了3年的时间。绿岩意识到更加强大的对手出现了。很快在关内外开始流行一个传说，人人都说陈将军是天上舞曲下凡，为解蛮族之忧而降下人间，所以朴吕国之战赢得快如闪电，匪夷所思。他手下有一帮天兵天将，凡人不能敌，否则那冰川从来没人过得了，他们数千人是怎么过的呢？谁也想不出来，很显然他们是飞过去的。这样一解释，所有人都是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而且这位将军端正英俊，就如同画像一般，凡人哪会有这样的相貌呢？有见过陈泽明的人连忙为这段传说加上了注解。众人都哗然，俊美又无敌的年轻将军本身就是一种如同传奇般的存在。百姓们立刻被这样的华丽想象击中，激动不已，轻而易举便相信了传言中的一切。既然是天神下凡，那此次来犯的右贤王绿岩首当其冲就应该是死在陈将军手下的第一名番将。众人说到兴起时都有些难以自制，纷纷摩拳擦掌，仿佛即将击在右贤王脸上的那一拳是自己挥出去的。一开始绿岩并不在意，战场上无聊的传言从来都很多，汉人有句话，谣言止于智者，他深以为然。但很快他便发觉局面有些出乎自己的预料，谣言愈演愈烈，甚至在自己军中也流传起来，已经有大批兵士开始相信并显露出惧怕的情绪。这并不奇怪，匈奴人从来都敬畏神鬼自然之力。他的大将耶和偶然在他面前提到了这个来历古怪的谣传。 您看是否需要召集几位巫师？ 你也信了？ 有准备总是好些，将士们都勇猛得如同草原上的狼，但毕竟只是凡人血肉之躯，而且王爷尊贵之身不 告诉兵士们，本王会亲手斩下那人的头颅，让幼稚的汉人看清楚神话是如何变成笑话的。所谓天神哪里会是那么轻易便能降落凡间的。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当两军对垒时，绿岩还是被对面白袍小将挺拔的身姿吸引住了目光。他回头对耶和赞叹， 果然是颜色如画呢。 上次那个汉人将领你也夸他相貌来着，我不明白大张关外貌什么事儿。 我只是奇怪汉人总是选那些小白脸做将军，能打赢吗？其实打仗还就是该靠耶和大将军你这样的人呢。 耶和喜上眉梢，隔了半晌才明白王爷是绕着弯子说自己长得丑。耶和用的依然是匈奴惯用的战术，出阵打过两个回合就诈败退走，对方果然率人追了上。绿岩按兵不动，远远观望。汉人马匹不多，军中从来都是步兵多过骑兵，而匈奴屡屡犯境靠的就是骑射。步兵对抗骑兵，无论是从速度还是威力上来说都相差甚远，是以虽然汉人军队人数远胜匈奴，却总是不敌。发觉此点后，汉人军队增加了马匹，但比起匈奴大军人人皆骑的规模而言，实在是不足以为道。况且同是骑兵，匈奴兵的强悍也远远胜过羸弱的汉人。看着对方慢慢进入阻击范围，绿岩轻轻抬手，两支队伍从他左右两侧无声地疾驰而出，掠过了几丈便逐渐往两旁拉开，如同一条线被拉扯开来。而耶和早稳住阵脚，将马停了下来。 白袍小将发觉耶和的异样，迅速前后张望了一下，立即掉头朝着包围圈尚未合拢处急冲而去。这之间没有丝毫停顿，反应之快让人惊奇。他手下千骑也立即跟随而上，完全没有丝毫惊慌显露出来。绿岩有些讶然，对方看起来不过是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而已，手下的队伍居然也如此进退有度。他想起之前的杨良，不禁露出微笑。天下英雄辈出，接下来自己的人生想必会精彩很多。他甚至希望白袍小将能就此逃出自己的圈套，有朝一日两人再认真比过。但从此刻眼前的情形来看，这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匈奴骑兵们吆喝着甩起马鞭包抄而去，他们全是身经百战的勇士。绿岩下令喝止前，他们就会如同嗜血的狼，一定会将对方咬噬致死。在沙漠中彼此追逐的情景，远远看上去就如同一张网，正紧随着前方惊慌逃窜的小鱼，而绿岩就是掌握这一切的渔夫。约摸追了10数里，前方出现了一座大大的沙丘，白袍小将的速度便不自主慢了下来。转头看，匈奴人已经将身后来路堵了个严实。白袍小将调转马头，提起方天画戟，红色枪缨在风中挥舞得如同一团火。他身后一名骑兵举起了小旗，挥舞了几下，骑兵们纷纷勒马站定，背靠沙丘列出阵势。面对几乎是铺天盖地的敌人，陈泽明面上没有半点慌张，至少他没有流露出来半点。突然，面前的匈奴人如潮水般往两旁退开，让出了一条小道。小道的终点，一个人端坐在马上，不慌不忙地向他们行来。陈泽明握紧了手中的方天画戟，看向来人。那男子30来岁年纪，面相比一般匈奴人斯文很多。若不是自眼角到下颌那条伤痕太过醒目，几乎看不出凶悍之气。身上的服饰也明显叫旁人更为华贵，气度举止中隐隐高人一等的感觉，倒与小皇帝有些异曲同工之妙。陈泽明的眼睛微微眯起，他听到自己的心跳如擂鼓。男子胯下的马停住时，其人已经到了众人之前。狂风吹过他肩上的那条皮毛，毛发瑟瑟而动，黄沙在他马蹄间翻滚，而男子不动如山。 我叫绿岩。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